天不慌，岁月长又长。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难忘 雪色早翻，只会出现在上海滩，一身是胆，一起轰轰烈烈地干。别问是爱还是愁，都在滔滔里转弯，翻千帆，怀千望，你和我是不见不散，无憾无愁，我的最爱。好的感动，别问是爱还是愁，在滔滔里转弯，翻千帆，怀千望，你和我是不见不散，无憾无愁，我的最爱上海滩。和你好好的干一番， 你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，谢

你一直坚持和坚守的东西一定会成为你的经典。 心灵还会

地方，那么亮却那么冰凉，每个人都有一份悲伤，想隐藏却在生长。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肩上的雪花白茫茫，雨上有晴朗闪亮亮，流传的神话永不忘，地久天长每个人都会唱。故事不

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孤烟喝酒，为咖啡泡入喧嚣的庭院，你住在日坛膜拜故人月亮，开元盛世令人神往。风吹不散战粉花，染不透乡愁雪，映不出山河月，远不了故 Molly

当作快乐生活的组成部分，人生就会过得非常的充实，非常的快乐，也非常的经典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，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北京 FM 九六九。 近日，多省份启动了2017年公务员省考的招录工作。各地今年的公务员招录政策继续加大向基层的倾斜力度，江苏、浙江等省份还专门设置职位面向残疾人招考。今天九六九，亚威带你听资讯。国务院扶贫办表示，到2020年前，所有贫困县全部摘帽，贫困县、贫困村的摘帽是贫困人口降低到2%以下。贫困人口脱贫就是要做到两不愁三保障，两不愁即是不愁吃不愁穿，三保障即是保障义务教育、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。据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，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全国公安机关有2105名民警因公牺牲，22977名民警因公负伤。仅2016年，全国公安机关就有362名民警因公牺牲，4913名民警因公负伤。近期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组织抽检蔬菜制品、饮料、饼干等7类食品897批次样品，抽样检验项目合格样品887批次，不合格样品10批次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世界不完美，这旅途多少胜利与败退，领悟现实的吊诡，心在乱流中学飞，有时候很累，但我听见别轻馁，是谁站在远处守护我，无声但是可贵。这孤单太完美，匿名的安慰，不知道替我祝福的人他是谁，梦境别粉碎，因为和未来的约会叫我往前追。这孤单太完美，包容不完美，像一颗钻石裹着脆弱的心扉，我对自己说伤心之后另一次机会，我会全心的奉陪。我已不再掉眼泪，很努力的体会这个世界不完美，这旅途多少胜利与败退，领悟现实的吊诡，心在乱流中学飞，有时候很累，但我听见别气馁，是谁站在远处守护我，无声但是可贵。机会，我会全心的奉陪。这孤单太完美，匿名的安慰，不知道替我

此刻，唯你相伴。